北京时间八点整，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日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 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各位早，这里是乌鱼来了，我是您的朋友圆圆。 各位早，我是于思淼。 哎，前一段呢，我看到网上啊有这个国外的网友，然后呢发布了一些他们和父母相处的日常，还有就是可能是国外的家长然后发布的和子女相处的日常，看了之后真的是笑喷了。就举一个例子哈，就是有一个孩子说的，他说我自从搬出去啊，这个和女朋友一起这个居住之后，家里边以前我所有的照片都被抠掉了，换成了我们家的狗狗。我在想老妈下这个狠手啊，估计也是觉得太伤心了，儿子长大了。 所以相处之道就是互相嫌弃嘛。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说一说跟父母相处中发现的父母幼稚可爱的一面。 哎，没错。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JTP 986。我们首先来说资讯，这个真是巧夺天工啊！一位上海的老伯伯不用钉子，不用胶水，他自己做出了一个迷你版的天坛祈年殿。 这位老伯伯呢，用了5年的时间，自己制作了7000多个零件，没有用到一颗钉子，也没有用到一点胶水，打造出了北京天坛祈年殿的模型。那么这个模型呢，是由黑檀木制作而成，高大概是半米，最大的直径是0.8米。更加让人惊奇的就是，每一扇门都可以打开，不管是柱子、悬梁还是斗拱，甚至是窗花，都和原型是一模一样，让人惊叹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工匠精神啊，厉害了。 对，见仁见智的。 是是是。 我最近也是看到一个令我特别震撼的一个艺术作品，是一个橄榄核。它是雕的一位在祈祷的手，真的，他的所有的你会感觉他皮肤的纹理都是根根分明的，而且就是我感觉高大概1厘米或者2厘米差不多。哇，太厉害了， 精雕细刻的哈。 对 呀、啊、想起了小学上学时候的那篇课文， 河 州 泥人章。 反正 我们都是工匠 啊， 都是这种匠人的精神啊。我想到的是那篇呢，是河州记。那时候老师背诵这篇课文，也是因为这篇课文可能就是描述的那个河州雕刻的那种工艺的精致。 果然我没有好好念书。为什么是泥人章？ 会不会我们学的版本不一样？ 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夏天做一名聪明的吃瓜群众啊。夏天最幸福的事情，大家就是吹着空调，用勺子挖开西瓜最中间的那一块，然后一口下去填到心坎里。不过呢，如果不幸挑到没有成熟的西瓜，或者吃的不对，这种幸福感呢就会大打折扣，甚至会带来健康问题。我们来看一下权威专家告诉我们什么， 就是说吃西瓜的这个正确打开方式。 是啊， 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西瓜的神奇功效吧。比如说它可以让您的皮肤变得更加年轻。这个红肉西瓜呢，含有很多的这个胡萝卜素，而且能够提升皮肤对抗外界病菌的能力，能够加速受损肌肤复原的能力，而且有助于预防肌肤的老化。多吃西瓜这么好啊。 让皮肤更年轻啊。 是啊。 再来看一下，可以让血管给血管带来活力。那西瓜呢是番茄红素的大户，那番茄红素呢是有助于改善血管的功能的，那减少胆固醇对血管健康的威胁。研究发现，经常摄取富含番茄红素的食物可以降低20%的中风风险。 而且呢，吃西瓜还可以预防感冒的偷袭。因为还是说到番茄红素，它是一种很强的抗氧化剂，有利于免疫系统的健康，减少感冒的发病率。 再来看一下呢，西瓜还可以让肌肉骨骼放松。那西瓜呢是含有丰富的钾，能够帮助调节神经，放松肌肉。钾呢还能够帮助钙质在体内有效的利用，间接的去强化骨骼和关节。 而且吃西瓜还能够补充脑力，因为西瓜当中含有胆碱，那么有助于调节您的生物钟，保持大脑清醒，提升注意力和记忆力。上节目之前应该吃块西瓜。 没错， 赶快临时补补脑， 要经常吃。看来，来看一下，如果刚刚说到吃西瓜的正确打开方式啊，那挑瓜就特别的重要了。 是， 来看一下挑瓜的四字口诀：遇见一个好西瓜，不仅要靠缘分，更加需要技术。其实你距离一个挑瓜高手只差这四个字。来，我们来看，第一个字是看。那么对于花皮瓜类，要选择纹路整齐、清楚、深浅分明的；黑皮瓜类呢，要挑皮色乌黑带有光泽的。那第二呢，就是无论何种瓜，这个西瓜头就是所谓的这个蒂，就我们常说那个把儿那个地方，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这个粗壮青绿的是最好的，而且要选弯曲卷起来的，这样的瓜会很甜。那还有呢，就是西瓜底部的圆圈要越小越好，相反如果底部的圆圈越大，皮越厚越难吃。第四呢，就是这个瓜头凹进去的，那皮肯定会厚，那这个瓜头鼓出来的多为薄皮儿的。现在想想很有道理，咱们吃的那种薄皮的小西瓜好像都是没有凹进去。 以后挑西瓜的时候我也放大眼睛学着点哈。接着来说第二个动作是摸。那么瓜皮光滑，你的手感结实的必定是好瓜。瓜皮摸起来就是那种黏黏的或者有点发软的，那肯定就是这个瓜的品质不会太好。第三个办法呢，就是颠一颠。成熟度越高的西瓜分量是越轻，所以呢同一个品种体积差不多大的西瓜越轻的越好，过重的就是生瓜。这是一个好办法呀。 比较适合活学活用。最后来看一点，就是听，将西瓜托在手上，用手指轻轻的弹拍，发出咚咚的这样清脆的声音，脱瓜的手感有时候还会觉得有点颤动，这是一个很好的大西瓜。如果发出的是那种噗噗的声音啊，那可能这个西瓜呢就过熟了，而且如果要是发出嗒嗒这样的声音，那就还是生瓜，瓜还没有熟呢。 希望我们如此声情并茂的分享，真的可以给您带来一些提示啊。 对， 所以我们最后有一个小提醒，就是在挑选的时候要注意不对称的瓜不要挑，因为激素会使瓜畸形，比如说两头不对称或者中间凹陷等等，都有可能是用过激素了。 哦，还说到说五类人呢，其实是要谨慎吃西瓜的，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的去吃西瓜。有五种人呢，就是吃西瓜的话，如果吃得过多，可能会让身体吃不消。首先，第一类人群呢，就是体质弱，容易感觉到疲累，而且怕冷的人。因为西瓜本来呢也是属性是偏寒的，那么这类人群本身体质虚寒，阳气也弱，多吃的话可能会寒上加寒。有一种雪上加霜的感觉，还是慎吃吧。 是，再来看一下肾功能不全的人，那这类人，排出的体内水分的功能大大的降低了，常会出现下肢或者全身的水肿。那西瓜呢，是含水量近95%，不但会使水肿加重，而且会诱发急性的心力衰竭，所以肾功能不全的人也要慎吃。 对，还有这肠胃虚寒的人，因为呢像这个《本草纲目》当中就提到了，说这个肠胃弱的人不宜多吃瓜。西瓜呢属于生冷食物，吃多了容易伤脾胃，导致您食欲不佳，消化不良，甚至引起腹胀和腹泻。 总之这个西瓜就是凉性的哈。 对对对。 还有人呢在感冒初期的时候会选择吃西瓜，其实这也是不太可取的。那西瓜呢是属于干寒的食物，不太易于用于风寒感冒以及感冒的初期，特别是患有胃寒、无汗症等症状者呢，应该是少吃一点。这个真的要提示大家，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的习惯，就是我一感冒的时候就特别想吃点西瓜，因为我觉得西瓜是很 爽口的， 对，爽口，而且它那股特殊的清香的感觉，就觉得好像病就要好一半了呢。 其实心理作用哈，专家都给出指导了，感冒初期就不要再多 吃 西瓜了。 对。 人家说的是西瓜可以预防感冒，你可以在没有发生感冒之前， 平时经常吃， 对，多多吃西瓜。再来说一类人群是糖尿病患者，那么糖尿病患者呢，因为西瓜的血糖指数并不低，所以呢您在短时间之内吃了太多西瓜，很容易导致血糖上升，所以呢这类人群吃西瓜一定要限量，每天最多只吃100到150克，并不是完全不能吃，适当的摄入还是可以的。 对，我们刚刚说了是五类人群要慎吃西瓜，其实呢一看人群并非一点西瓜都不能吃的， 是 只要掌握正确的吃法就行了。比如说绝对不能吃冰镇的，储藏的时候呢可以放在冰箱冷藏室的最下层，那温度呢大概是8到10度，那拿出来之后在室温下放置一会儿再吃。还有呢就是每次吃的量不要超过1-2块，而且要慢慢的吃。还有呢就是吃西瓜的时候要多吃西瓜靠皮的位置，它要比瓜瓤的营养成分还要高，这个我听说过哈。 我看到这个是我头一回听说，就是吃西瓜也要讲究节气，最好是在立秋之前把它就是多吃西瓜。 掐指一算马上就要立秋了，要少吃。 是。还有就是用西瓜皮和紫菜虾仁一起烧汤，能够起到冬瓜四瓜的作用，有助于这个清暑热，也可以和绿茶一起泡水喝，能够解渴，效果也很好。 我们要做一个明明白白的吃瓜群众啊。 对， 一定不要犯这个吃西瓜的错误， 所以要明白一些真相啊。 来看一下吃西瓜的错误姿势， 姿势不对也不行， 也不行。冰镇西瓜超过3小时是不对的。贪凉吃西瓜会让肠胃等消化器官突然受到刺激，出现这个收缩痉挛，引发胃疼。那么还有呢就是饭后立即吃的话，西瓜中大量的水分会冲淡胃液，那饭后马上吃会影响食物的消化吸收。所以西瓜最好是餐后2小时再吃，这样可以保证摄入的营养素得以充分的吸收。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饭店吃饭，服务员为了催我们快点结束吧， 就会上一个果盘， 上一个果盘里边那么多的西瓜，可能吃多了真的不好啊， 这个 大家还是要注意啊。 对，这个时候就应该跟他把这个道理摆一摆， 或者说换一个别的水果吧。 请问这个西瓜有没有冰镇3个小时？请问 人家强调的是就是饭后不能立即吃西瓜，所以呢就是马上吃肯定是不好了。 嗯 嗯，再来说一下这个西瓜切开之后放置4个小时以上，这个时间也太久了，也不适宜您吃了，因为这个长期暴露在这个外界的环境之下呢，西瓜当中呢也会很容易每克当中的细菌以数以万计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在增长，所以大家吃西瓜的时候还是不要放置时间太久，或者您及时储存到冰箱里去。 嗯嗯，其实什么食物啊放在冰箱里太久都不太好、 哎、 是吧。 嗯， 还有呢就是什么吃起来都有一个合适的度啊，来看一下这个每天吃1/4个甚至更多不太好。 哎， 西瓜的单位热量虽然低，但是每100克西瓜的热量是26个千卡，但一不小心就容易吃多了，1/4个西瓜就700克左右的热量，大约跟一小碗饭的热量是相近的。如果每天正常吃饭的基础上再吃1/4甚至半个瓜的话，就会长胖了。 听到这一条， 哎呀， 难道还不能够引起你足够的重视吗？所以我们也要特别的提醒各位啊，这个新膳食指南建议、 嗯、 成年人每天水果的摄入量在200到350克，吃西瓜也要按照这个推荐来吃，所以你还真得呀掌握吃西瓜正确的打开方式。 没错，刚刚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就是最好不要做的事情， 对， 或者是建议我们什么时候吃的时间。 嗯 嗯，希望对您有用啊。 对， 一起来听一首歌吧，这是一首飞儿乐团的《我要飞》。 是梦想无边无际的能源，我敢飞，有梦就追，依旧骄傲尊严的美，巨大的考验现在就要跨越。飞飞飞飞飞飞，我想飞，追追追追追 追, 追，绝不后退。飞飞飞飞飞飞，我想飞。我要用你飞，不管有多远，超越了极限，挑战的冒险，我要勇敢追，飞翔到终点，淌过的泪水换来是甜美。我要用你飞，不管有多远，超越了极限，挑战的冒险，我要勇敢追，飞翔到终点，淌过的泪水换来是甜美。我要飞，是梦想无边无际的能源，我敢飞，有梦就追，依旧骄傲尊严的美，巨大的考验现在就要跨越。飞飞飞飞飞飞，我想飞，追追追追 追, 追，绝不后退。飞飞飞飞飞飞，我想飞。我要勇敢追，飞翔到终点。 是乌鱼来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父母幼稚可爱的一面。 嗯，说说我们身边那些可爱的父母们吧。看到有一位朋友首先说了，他说呢，我和我爸吵架，然后他把我的微信删了，就是瞬间感觉这个举动好幼稚啊，让我都觉得失望了，爸爸的人设全部崩塌了。 其实确实是这样，就是你长大之后，好像父母也，他再生气也不能就打屁股，是不是？ 对对。 有些 很手段， 把你拉黑， 对， 然后再加回来， 对，默默的找一个机会加回来，可能偷偷的用你的手机，然后把自己加上来，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今天聊父母们可爱幼稚的一面，欢迎各位发送微信到 YJTP986。 来看看这位叫田雪的朋友吧，说和我妈吵架呀，她突然就来一句还钱，然后我都懵了。这个我跟我妈就是。非常正常的日常， 就是日常是吧，就是日常对话之一。 对，我妈就是前一阵出去玩嘛，出去玩之后就花了好多钱，真的是花了挺多钱的。然后给我买了一些东西嘛，比如说什么护肤的呀， 包包啊， 然后就会说，哎，我现在要还信用卡啦，你怎么若无其事的？我说我没有要那么贵的呀，然后他就说，那有没有良心啊？你看人家其他的爸妈都买那种便宜的，我一下给你买个最贵，怎样怎样怎样？哎呀，好失望，心痛啊！以后我出去再也不会给你买了。然后自己絮絮叨叨半天。 哦。 然后我说，那我给你转个5块10块的。 就看阿姨回头默默的小动作，把你从微信朋友圈里删掉了， 拉黑了。 气的我呀！哎呀。来看这位圈大王说了，他说我妈去端午节去山里玩的时候晒出来的朋友圈，然后发了一个截图。哎呀，看到阿姨真的是挺可爱挺天真的，就是发了一个用那个什么，就是小时候那种什么树枝子呀之类， 对， 勒出来的一个小手枪这样的一个形状， 对， 握在手里，说进山为了防止野兽必须带上武器，所以自制了两把枪支，一旦遇到野兽就用这支枪击毙它。 我目测这个应该是用那种高草编织的。 哦，看来阿姨手是挺巧的，而且也挺会给自己壮胆的。 对， 以后不要去危险的地方了，也不要伤到猛兽啊， 把它带回来吧，偶尔防防身。贝格猫同学说，我爸妈吵架呀，就让我给对方互相传话。可是我们三个就在一张饭桌上呀。就是那种你问问他还要不要汤， 对， 你问问他还加不加面之类的， 你问问他吃完了没有，要收桌子了， 还有今天晚上谁洗碗。 哎呀，所以你们这个三个人在饭桌上这个画面还是挺诡异的， 而且其实想想看挺有爱的啊，特有意思。 两个人真是一把年纪了，这么幼稚这么天真。 嗯， 草莓他说呢，我妈跟我爸吵架，对我爸说，以前我还能因为你的脸而原谅你，可是现在呢，哼。所以阿姨年轻的时候一定是看颜值的，而且叔叔年轻的时候一定是颜值不错。 对，我最近就是一个朋友的真心建议，就是你不要颜控。就他给我介绍一个，比如说什么设计师啊，什么什么什么呀，然后就是哎，你加他微信吧，然后我就点开他的头像，他设计的怎么样？你看看，你有颜控。 而且有时候这个头像真的和本尊相差很远呀，一般都比本尊还要帅一些或者美一些。 你知道，是我的同学也特别的幽默，而且就是大家是同一个世界的幽默，就会跟我说，你不要看头像，那头发不多呀，其实现实中头发还要比头像多一些，可以找他设计啊。其实你说跟设计有什么关系？ 所以说来说去没什么说服力啊。 哎，所以我就笑死了。 是啊， 来看大月啊，说他们在群里发红包，我一直都没抢，没发。然后他们跟我说，如果只抢不发，他们说如果我再抢就把我踢出去，踢出去，一群我的长辈啊，就为了几毛钱就把我踢出群。 所以你看，就是如果你是那种就是在各个朋友群里边，然后都是那种只抢红包然后不发红包的，哪怕是在长辈群里你也是不受欢迎的。 对，所以要有借有还。 是啊， 就有你来我往。 对，该还钱要还钱啊。 对， 来看这位叫方块眉毛，他说呢，我妈面对面转账支付宝给我爸，我爸用支付宝那个收到回话功能给他发了个语音收到，我全程在一边都懵了。 就两个人都是面对面，然后进行这种的电子操作。 有的时候就是其实不止父母，我们也有这种就是就这种情况，就是你刚刚学会用一个软件的时候， 哎， 你觉得特别新鲜，就是面对面你也想玩一下， 所以见到了一个很久没有见过面的好朋友，两个人坐在桌子对面，然后互相低头用微信传情，大概就这种尴尬吧， 也是一种生活小乐趣啊。 是啊， 来看我一定是小聪明说，我公公嫌弃我老公太胖，不让我老公看到朋友圈了。 所以你公公的逻辑也是很奇怪呀，就是自己儿子长得胖与不胖和他看不看他的朋友圈有什么关联呢？ 他可能会做一些点评啊，比如这个拍摄角度，或者是你这样特别显胖之类的， 或者是在自己朋友圈里边从来不发儿子照片，又怕伤了儿子的心，所以还是别让儿子看我的朋友圈了。 嫌弃啊，嫌弃、 哎、呀。再来看最后一位吧，这个席小坤他说呢，我爸妈呀老是在朋友圈里转发一些让人震惊的新闻， 这三个红大红色的惊叹号，再不转就不行了，再不看就没了。 所以天下的爸妈是一家人呢，就是都有这些手段。 是， 再一次跟所有的这个可爱的爸爸妈妈们说一声啊，朋友圈里边很多都是谣传啊，一定要确信你这个信息的来源，谣言止于智者， 还有就是手下留情啊， 不要伤及无辜啊。 嗯 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GTP 九八六，送各位一首歌，我们也想想今天的话题有没有得聊。 就像那蟑螂与杀虫剂，每当想起你感觉到很焦虑，有你的味道躲得远远地，两个人的世界有时很无趣，需要一些兴奋剂，两个人的世界有时很精彩，虽然只有我和你。那么那么的，那么需要你，就像那蚂蚱亲吻玉米，有你的消息我赶快飞过去，守在你身旁我小心翼翼，两个人世界有时很无趣，需要一些兴奋剂，两个人的世界有时很

也就是说呢，现在开始担任迎宾犬了。那现在呢，加维尔的日常工作就是迎接周都的访客，跟着他出席一些正式的场合。上班期间，他还穿着市政厅为他特制的印有自己名字的工作服，看起来威严又不失可爱。 嗯嗯，这位就是属于那种卖萌差点把饭碗都丢掉了。嗯， 找到一份新的啊，只得跳槽了、啊。 对对对对对、嗯，只能是再转换一个岗位啊，真是替他揪了捏了一把汗。 嗯， 再来看一下这位喵星人吧。最近呢，在这个俄罗斯的一个地方发生了一起小型的车祸，一辆小轿车撞断了一根电线杆。那么救援人员呢是赶赴现场，正在处理缠绕在一起的电线。这个时候，一只喵星人默默登场，围着一名正在忙活的救援人员，然后自顾自地玩起了电线。而且从视频当中可以看到，这位喵星人是眼巴巴地瞅着那个被圈成圆圈的电线，不停地在救援人的身旁转悠。他大概是想跳圈圈，就是你知道吗？就像毛线、毛线团儿，对猫是猫对毛线团是没有抵抗力的，就那种感觉。 对，我刚刚还想问你，就是是不是这个猫咪们，一看到这种球状的东西就特别的开心、 还有就是那种晃动的线条。它可能也没有抵抗力，这种感觉就像是那个狗狗对飞盘没有抵抗力是一样的。 你知道我现在跟就是猫咪们关系并不是很好，就是因为我发现它们真的特别机灵 啊。 然后呢，我就老爱拿一个就是，有点像是应该 小羽毛吗？ 对，小羽毛，但是有的是小羽毛，有的是那种就好像金线一样的，它放在一起。 反正就是逗猫的那种小玩具， 对，就有点像跳拉拉操的那个东西。 然后呢？ 然后就逗啊，逗，然后就把它逗烦为止。 所以你没有投其所好啊，你找一个线团儿，它肯定就配合你了。 最后它真的咬了我。 对，喵星人就是这样的，永远都是那样，要看心情。不管你前一刻跟它处得多好，下一刻它随时可能翻脸。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接着来说吧， 继续来说一下火腿吧。 啊， 开心一下。 是。 世界上最美味的火腿，十年做一条，要价3.12万啊！一条火腿多少钱呢？西班牙农民爱德华就制作出了火腿，售价4100欧元，也就是大概人民币的30000多一条。那么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世界最贵的火腿。当然了，很多的美食机构也是认为，那也是世界最美味的火腿啊。那么多纳托养的猪每天会在橡树林间走10几公里，吃田野里的橡子和草，那么呼吸新鲜空气，喝洁净的泉水，在天然的粘土中洗澡。其他农民饲养的猪需要14至18个月达到所要求的体重，但是它要养3年，然后每条火腿在地窖内存放3年，再腌制4至7年，所以一条火腿要10年才能够面世。 哦， 精品。 是啊，这条资讯听完之后，我真的肚子咕噜噜的叫了，就是饥肠辘辘了， 就是感觉整个过程也是一个很享受的过程。 是啊是啊，我们继续来说吧。这个是新西兰正在招移民，而且是包工作包住宿的。因为最近呢，这个新西兰南部大概有3万多平方公里，只有9万多，不到10万的常住人口，相当于每平方公里不到3个人。当地政府呢，希望在2025年之前留下10000多的这个移民，将为毕业的留学生提供实习和就业的机会，而且还有免费的宿舍。不过网友表示了，说虽然当地的这个自然风光是无限的优美，但是缺少娱乐设施，所以如果真的想去，也要耐得住寂寞才行。 确实是这样。尤其如果说他想招一些毕业生的话，留学生真的是，如果在这种自然风光特别优美的地方，可能这个达不到他们想要达到的目标 吧。对，年轻人可能更喜欢就是热闹繁华一点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啊。 没错，继续来看史上最长名称的公司走红了，注册就用了5个月的时间。那宝鸡的一个公司呢，因为39字超长的名称走红了。这个公司呢叫宝鸡，有一群怀揣着梦想的少年，相信在牛大叔的带领下会创造生命的奇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感觉有点像开玩笑啊。 是啊是啊。 那该公司呢主要是生产销售一些产品，那名字注册就用了5个月。网友说开发票的人要疯了。 对对对，这真的是史上我看到最长的这个公司的名称啊。希望他们这个公司能够长长久久。 挺有意思的一群年轻人哈。 对对对、嗯、接着来说吧，说拿什么来存储我的高中三年，答案是可乐。最近呢，这个可口可乐高考季推出了可以定制准考证号的瓶子，哎，扎心指数简直爆表啊。也许我们都不曾记得自己准考证号是多少了，但是每次看见呢，总是能够让你觉得鼻头发酸。也许呢，就是和我们高中最好的一个密语吧。所以呢，很多人呢、啊、就是很多的这个今年的考生选择用这种方式来纪念自己的高中生活。 嗯，厉害， 商家乐坏了 啊！对对对。来看看地铁要不要设女性专用的车厢，深圳要开始先试行了啊、 嗯、 上下班高峰的地铁太拥挤，女性由于体力原因很难挤上去，而且女性夏季着装比较清凉， 嗯， 有的时候如果说太着急的话也比较尴尬啊。 对对对， 还有呢就是孕妇挺着大肚子也要挤地铁，容易发生危险。那深圳呢将在本月内选取部分地铁线路去试行设立女性的优先车厢，那试行成功再考虑逐步推广到其他的线路。 嗯，先试行一段时间看一下吧，看看效果到底怎么样。 嗯、是。 再说到一位女士，这位女士的这个情况啊，真的让我们还为她这是担了一份心呢。这位女子呢，她是肠道黑的就像是煤矿通道，而这导致这些的原因就是因为她乱吃药了。最近呢，这个杭州的一名女病人，她呢是在这个医院做肠镜检查，但是医生发现说，这位女患者她的这个肠道壁啊，几乎是一片漆黑，就好像是煤矿通道一样。后来找到原因了，说这位女子呢是因为减肥，所以一直在服用减肥药，导致她的结肠黑导致她结肠黑变病，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发生。医生也说了，说减肥药当中呢有一些成分里边含有黑色素，服下之后呢会在肠黏膜沉淀，所以如果你长期服用减肥药，很可能会导致这样情况的发生。 嗯，所以一定不要乱吃药哈。 对对对， 不管是选择如果要减重的话，也要用健康的这种减重的方式。 嗯，还是那句老话吧，就是管住嘴迈开腿。 是是是啊。 嗯， 来看看。刚刚既然说到减重的问题了，来看这样一条资讯。 嗯， 就是这些长小肚子的问题不知道占了几个啊。比如说每天喝碳酸饮料会长小肚子，还有呢就是坐的时间太长，或者是过度饮酒，酒精饮料含有糖分。那么第四呢就是蛋白质摄入不足也会长小肚子，还有呢就是碳水化合物没吃够影响运动效果。还有比如睡眠不足、压力过大，还有呢就是锻炼项目不科学，再有呢就是忽视力量的训练， 嗯， 最后当然就是忘记练腹斜肌， 哎， 嗯， 所以为了避免长出小肚腩，还是勤快一点吧。 是啊， 嗯，再来说一位小伙子，这位小伙子呢擅自的割掉了他轿车的车顶，自制了一个敞篷跑车，后来呢是被处罚了。最近呢，26岁的这位云南男子张某，为了赶时髦，将一辆已经是超过了减审年限的这样的一辆牌照这个起亚牌的小型轿车车顶给割除，然后变成了敞篷跑车。驾驶这辆车上路之后，张某这个路上遇到了民警掉头就跑，民警呢于是上前拦截。最近呢，这个警方也是对这名男子处以了400元的处�罚，以及这个驾驶证扣3分的处罚。所以赶时髦也要有个度啊，不能乱赶啊。 嗯，确实是，听上去好像是一件玩笑的事儿。 对对对， 嗯，一定不要这样做。 嗯，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说一说父母日常比较幼稚的 那些 小故事。 哎， 嗯 啊，也欢迎各位把你和父母相处的一些可爱的日常发送给我们，微信公众号 YJTP986。 世界漆黑，其实我很美，在爱情里面进退最多被消费，无关同样的是非又怎么不对，无所谓。如果像你一样总有人赞美， 围绕着我的卑微，也许能消退。其实我并不在意，有很多机会像巨人一样的无畏，放纵我心里的鬼。可是我不会，丑八怪呀呀，能否别把灯打开？我要的爱呀呀，出没在漆黑一片的舞台。丑八怪呀呀，在这暧昧的时代，我的存在呀呀。破碎，有人丢掉称谓，什么也不会。只要你足够虚伪，就不怕魔鬼，对不对？如果剧本写好，谁比谁高贵？我只能沉默以对，美丽本无罪。当欲望开始贪杯，有更多机会，像尘埃一样的无畏，化成灰，谁认得谁？管他配不配，丑八怪呀呀，能否别把灯打开？我要的爱呀呀，出没在漆黑一片的舞台。丑八怪呀呀，在这暧昧的时代，我的存在呀呀，不意外。 最后是一个特别厉害的钢琴的收尾， 哎， 不知道是谁弹的。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说一说，和父母日常生活当中那些有意思的、展现他们可爱一面的这样的一些精彩瞬间啊，欢迎各位截图发给我们。 对，有图有真相啊。 对，因为马上看到了这位叫梁可可的朋友说了，他说你看有图吧，这是呢和妈妈吵架之后，妈妈朋友圈里边不单是。把我屏蔽了啊！他就是说那种就是，删除之后，但是呢，你作为陌生人可以看到妈妈十条的微博 啊、 微信 是 这样的一种情况。 嗯嗯。 然后呢，只见母亲大人转发了一条说：“生儿子有什么用？还不如养只宠物呢。”感觉转发这条微信的时候也是恶狠狠的， 对，赤裸裸的被鄙视的、啊。 对对对。 继续来看这位朋友叫你有微博吗？说这都不算什么。 嗯， 我以前有个老板看不惯我，每次、每次找茬话说完就把我拉黑，不给我任何反击的机会，等到他有事儿让我做的时候，再把我从黑名单里边移出来， 所以无形当中多了很多的手续啊。 嗯， 老板也是挺可爱的。来说这位叫浪浪，他说呢。和我妈吵架，我妈把我的衣服都挑出来不给洗。 嗯、 所以你说养成一个独立的生活习惯是多重要啊？ 是， 嗯， 丽桑说， 小时候家里有一台电视机，我中午放学兴冲冲赶回家，想看看这个动画片。 嗯， 我爸下班回家想看新闻联播，两个人争持不下。谁也不让谁，最后我爸气呼呼的把频道调到了京剧戏曲的频道，恶狠狠地说了一句：“咱俩谁也别看了。”然后我爷爷就笑呵呵地进来看京剧了。 三代同堂啊， 嗯， 也许爸爸和爷爷早就沟通好了。这是最后一首。来看这位叫听听的朋友说了，他说呢，小学买了属于我的电脑，我爸也要跟我争着打游戏。 这个好像抢电脑都是特别正常的事儿、 嗯、对对对。 嗯，芊芊说，我爸呢从来就没有长大过，泪点也超低，看个电影呢、嗯、我和我妈妈面不改色，他在旁边哭得梨花带雨，还要紧紧抓住我的手，场面一度尴尬。我就只有不停地给他抽纸，经常因为我大大咧咧的一句话伤透他的玻璃心，整夜失眠。上次我一个姐姐结婚，我爸当场表示我以后婚礼他不会出席，怕哭晕过去。 哦，这就是一位玻璃心的爸爸。 是， 嗯，哎呀，所以你要更加好好的保护他呀。 对对对，要多给他一点爱、啊、 对对对。这位叫我爱嚼果粒说了，我爸妈吵架，我当时呢人在山东，他们两个人在贵州，我妈要和我爸说什么都是打电话给我，然后我再打电话回去给我爸说，要是想来如果当时没有手机，我妈可能会采用飞鸽传书的方式。 得两个月后见了。 对对对。 来看这位朋友说，突然想起来我一个好朋友啊，她和她男朋友都在外地，有好几次呢，然后她跟她男朋友吵架，她发信息给我，她男朋友也发信息给我说他们吵架了什么什么的。问题是他们也是住在一起呀、啊、 所以他们就需要一个 传话的人， 对，中间人的角色。 嗯， 来看这位叫凶猛少女说了，发了一张图片，这应该是爸爸的，这是他自己的这个微信，就是有图有真相啊，说的是呢，这个我爸喊我起床我没理，于是呢在我的脚心上画了好多的图案。 对，这就是小时候我们玩那个游戏、 嗯、 一个小老头， 对， 那个图案 看你起不起、啊、 嗯，对。错哥说了，跟我妈吵架不接我电话，接了还一直哼哼哼。 哎呀，这个阿姨也是够可爱的，就是你本来可以坚持住不接的呀， 生气了我都。 对呀、啊、 嗯， 这位叫月影尘埃，他说，你们能想象一位快50岁年纪的女性每天在家里说自己是小白兔，跟我爸在客厅里边玩你追我追这样的游戏，有时候还要假哭一下向我撒娇，这是一种什么体验呀？很难想象他白天的时候是一位精干的这个管理者 强人哈、啊，这可能就是他减压的方式啊。 对对对对对， 回家变成小白兔，天哪， 瞬间角色转换了。 嗯，启然说，我和我妈大吵一架，我妈就哭着给我写信，然后还从门缝塞到我房间里，那么心里通篇哭诉我是多么的没有良心，然后呢我就妥协，还必须要给她回信。 所以还真有这么鸿雁传书的一位。哎呀，其实我觉得这样反而说明妈妈真的是太可爱太萌了， 而且就是她内心戏， 对呀、 啊、就是内心丰富 啊, 啊，对，内心应该是充满了感情，然后要用写信的方式来表达。 我觉得以后我也能干出来这个。 对，因为你们是巨蟹座。林林胖乎乎说了，他说，我妈说自己是皮卡丘，一不高兴就说，信不信皮卡丘电你。所以妈妈应该年纪也是很年轻的那种吧、 嗯、 就是 她喜欢皮卡丘、 哦 嗯、 或者是跟孩子一起看的动画片长大的。 嗯，还真是啊。 嗯， 从前有座山呀，说这个母亲节啊，我妈跟我爸出去逛街了， 嗯， 哎，然后呢我爸就给她买了两个芭比娃娃，还是那种三层蓬蓬裙的那种 感觉， 公主梦啊， 对，圆了儿时的梦想。再看这位叫桑桑的朋友，他说呢，和我妈吵架，他偷偷把我的手机软件全删了。 这厉害，知道什么对你来说是杀手锏、啊、 对对对、 嗯、 一招制敌了啊。 是，浅溪音乐说，我妈跟我吵架把我删掉之后怕我不知道， 嗯， 特地打电话告诉了我一声。也真是无奈，我把你删了 要炫耀一下哈。 对， 嗯，要不然感觉这一拳打空了。 嗯， 今天天气真像你说了，和我爸吵架把他拉黑了，后来我妈叫我把他加回来，加他的时候显示对方拒绝接收你的消息。 这一定是爸妈串通好的， 所以这个架是要吵到地老天荒吗？ 是， 嗯， 是不是有小鱼干说， 就昨晚我妈睡前躺床上吃喜糖，就是死活拆不开那个包装纸，气得在床上就是打滚蹬腿傲叫。我帮他拿过来拆了塞到他嘴里，然后他就满足的吧唧着嘴继续玩手机了， 好像一个孩子一样哈。 对、 嗯、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呢，这个住校生周末有事不能回家，回家之后我妈委屈的看着我说是不是不爱他了。所以你要对阿姨说，偶像剧少看啊，言情剧也别多看， 要不然真的在家自己受不了。 是啊， 好开心瘦了，说我瘦了以后呢，放假回家，妈妈在车站等我，我喊妈，她说我认错人了。天哪，这是我亲妈。 妈妈记忆当中的你还是那个胖胖的可爱的孩子。 所以这是瘦了多少呀？五官总要看得出来的吧？ 哎，我再来说这位朋友哈，叫叶落气，他说呢，早上和老爸吵架，结果中午他给我做了我最喜欢吃的西红柿炒鸡蛋，顿时觉得世上只有爸爸好。 嗯， 结果那个菜呀、啊，非常非常的咸，他说他边哭边炒的，所以口感是咸咸的，然后我妈在旁边一筷子一筷子的给我夹，说这是老爸的心意，让我完全都吃完。我觉得这是赤裸裸的报复。 所以这个爸妈日常戏也是挺多的。 对呀、 啊、 对呀、 啊 嗯、哎呀，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就是看了朋友们的留言之后，觉得一家三口欢乐多呀。 嗯， 就朋友们的这个家长们都是特别可爱的一群人。 是， 嗯， 要珍惜生活中有乐趣的小日常、啊、 没错没错、嗯、所以呢，在爸爸妈妈像个孩子一样的时候，我们要突然变成大人，好好的去爱他， 而且要好好的配合、 嗯、一定要包容，要忍耐。 嗯嗯，那好，今天的话题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明天我们接着聊， 明天见喽， 拜拜。 想念那么黑，每个清晨曾阻挡每个梦，每一道门终于也可能无限可能自由发生，曾相爱那么成功。 北京时间九点整。